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啊，即系据呢个苹果咧嘅一个独家嘅一个现场消息咧，就话咧，而家虽然官方咧就话五十人死亡啦，喂，但系咧。就话有120名消防员就入咗呢个救灾现场呢，只係得四个人走返出嚟。咁可能82个消防员呢都係戴咗口罩入去啦。即係头先我哋讲嗰隻啦。 缺氧。 係啦。咁只得四个人走返出嚟。而四个人呢出返嚟之后呢，好似话即係其实佢补充一样嘢，就係话有网民就係呢个微信嘅朋友圈呢就发文，就呢话有一个其中佢识得嘅救灾嘅军人呢，咁就话俾佢听，就係抬咗成238具尸体出嚟，就唔好信呢个内地嘅新闻报道咁样。咁啊即係 唉好心啦，救灾都做假搞乜啦，佢啲消防员都系人民子弟兵嚟㗎，都系。阿哥，喂，就咁戴住个口罩走入去，又冇氧气筒，又冇猪嘴，即系嗰啲所谓嘅防毒面具，点搞啊？ 所以好嘢噶，大佬。 共产党系好嘢噶， 即系， 喂，你可以点到啲人戆居居咁样戴住个口罩走去救灾，救咩灾啊？ 即系你以为沙士啊，大佬真系 为党死，做鬼也幸福、啊。 雷锋啊，大佬做 shot 噶， 系咪？雷锋都唔系戆鸠成咁啊，大佬啊！你唔系黐线㗎，即係咁嘅情况啦，咁所以你话啦，即係 强国呢、這个又叫做 嗱， 大国崛起， 你系咁样嘅情况呢，你点样叫人捐钱呢？你食屎啦，真系 捐条毛啊！所以话 即係喂，你喺北京旁边嘅一个天津都尚且如此，喂，你冇人理啊，咁甘肃啊嗰啲，即係嗰啲地方，如果系发生同一个事，你话会点样呢？即系 咪所以呢，喺内地。真系所谓人命如草芥咧，系、 啊、 正常嚟嘅，系、 啊、 嘛？即系正如老毛当年咁讲嘛，即系最好你掟一两个原子弹嚟啦，点解我唔使养咁多人口？喂、 啊， 佢就咁样睇啲人噶啦。嗱、 啊， 呢、這个就系所谓嘅内地嘅对人嘅价值嘅一个嘅基本嘅谂法嚟嘅。 乜而佢点解系即系为？ 所以你仲话走去见马克思？啊 而嗱，即係我哋亦都要講翻經濟啦。而為咗即係其實去 satisfy， 即係佢啲咁嘅經濟指標，日年年保七保八，即係你犧牲咗咁多。 我俾你十啊點啊，俾你十七啊點？ 即係你見到係好 desperate 嚟嘅，係好 desperate 呢樣嘢，就係在於就係為咗保持呢咁嘅指標啦。講大話不特止，佢仲要係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啦，係咪？即係喂你。即係我哋之前，我唔知有冇提過啦。我上個禮拜都提過，就係話阿王健寫一篇文就係斷崖式衰退嘛，係、 嗯、 咪？即係你而家嗰個實際經濟增長啦，即係如果你計翻曬所有即係嗰啲咩運輸指標啊，嗰啲用電量啊，可能而家係得翻3-4% 嘅咋增長係。 呢啲係真係喺內地嘅領先指數咯。 係、啊、啦， 一睇住呢啲領先指數，就知道佢係唔掂。 係啦，你如果你話有7%，你點？你點解個 P 嗰個 PMI 可以負可以係47㗎？嚇、啊！你點係會有衰退指標走出嚟㗎？咁所以啦，即係你而家見到人民幣咧，係即係今日之前咧，都仲係即係各大新聞報導嘅頭版，係咪？即係阿土伯，係咪？你有幾多人民幣資產先？你報 好少㗎啫，我 嚇、 啊！我就俾個匯豐老點啊，只要有一次走去，佢話：喂，我有個咩半年啊、三個月嗰啲高息嘅存款咁樣，屌佢揾咗老陳。 你用唔著人民幣㗎、啊？ 我唔用唔著噶，我谂用翻港纸啫嘛，谂住佢升值都咁紧要，大哥息又咁好。 嗱咁啊，佢而家咧就叫做系以汇改之名咧，就系话俾你听，就系、是、一次过咧就一次性嘅措施嚟嘅。而所谓一次性措施咧，佢话俾你听唔系呢个操控咧，就系话俾你听，就系而家佢嗰个中间价就系根据翻之前嗰日咧嗰个市价就去定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个系反映个市场嘅需供求嘅。 咁如果咧你話長遠嚟講咧，會要呢個人民幣加入呢個 SDR 作為一個國際性嘅硬貨幣嚟講咧，咁其實係有好處嘅喎、啊，即係佢咁樣講啦， 部分人咁樣分析啦，係啦，有好處啦，啊、但係我就覺得第一，我覺得反映到咧就係中國經濟真係好唔掂，你諗下佢。经过这个 佢做好多嘢啦，已经 暴力救市嗱，唔好话暴力救市之前啊，其实 减息、 减存准，系喂已经做咗好多呢咁嘅功夫啦。而家再将人民币贬值，好好笑啊！嗰、那个副行长叫咩啊？易纲出嚟讲，佢话佢唔系为咗出口，咁唔系为咗出口，你为咗乜鬼嘢啊？喂，你都系希望即系、透过呢个贬值。去加強呢個用出口主導嘅經濟發展啫嘛。 唔係，其實而家近年大陸係已經係冇價格優勢啦，已經係。即係你而家 喂，李月爭都有篇文就講緊， 我之前都提過。 係啊，即係咪就係話而家連你喺美國嗰度生產啊，嗰、那個嘅成呢、這個整體成本啊， 生產成本係啊，只係平過大陸咧，係 4-5% 到嘅啫。 咁所以點解仲要信你咧？你仲要可能係、即係成日即係去出古惑啊，做有啲即係 做數 外嘅物品啊咁樣樣，係咪著到我哋即係喂？即係又痕癢又剩啊，又皮膚又過敏啊咁樣樣， 同埋世界各地嘅大訂單就已經俾東南亞、甚至係日本、台灣呢啲地方瓜分緊啊嘛。 係啊， 喂，佢好笑啊！頭先我都未講得曬，就我唔係為咗谷出口，因為咧我有好大嘅順差。 嗯， 阿哥，順差即係其中一個 point 去更改匯率嘅一個嘅考量啫、你唔使諗你自己內地嗰個經濟發展啊，從你過去呢3-4个月啊。我哋话斋又减息，又降准，又暴力救市，又即系打击恶意沽空，再加埋呢一次人民币贬值，即系话俾大家听，内地嘅经济系好大镬。 而好大镬一样嘢咧，佢依然系即系依靠嗰啲叫做系投资，或者系甚至乎啲投资咧，都系依赖借贷。 同埋你相信咧，共产党以为咧，你识玩呢一个嘅金融游戏规则，其实你系。一窍不通。 嗱，土伯，你自己就吓 account 呢啲，你系即系你都系权威啦。 唔系 account 其实讲紧 language 嘅啫，唔系 finance 咁就。 即系你谂下，即系其实 business language 嚟啫。 佢嗰个叫做系经济增长 assumption 啊，系在于即系其实佢之后，即系佢而家嘅投资系在于佢 assume 佢以后嗰啲嘢系卖得出，系有一个叫做系经济嘅一个 efficiency， 即系有经济效益，你先至系有增长噶。 咁我哋应该跳到去第二样嘢啦。嗱、而家你人民币话就贬2%，跟住大家而家系咁抛，系嘛？你香港好多全部都抛啦，寻日啦、今日啦，嗰啲全部大家排到银行啦， 即系热钱已经走啦。 喂，系唔系真系达到你嘅预期效果咧？值得讨论嘅。 系啊，即系尤其系啲人系预期咗你系长远嚟讲系走上一个贬值之路。 你谂下，今日其中一间上市公司啊，邱淑贞嘅老公嗰间叫 I T 啊， 系 叫咩名？嗰度有一句 沈家伟， 系沈家伟， 沈家伟啊嘛， 系啊。 喂，佢已经发咗刑警啦，就因为佢哋个个人都揸住啲人民币啊嘛， 嗯， 系嘛，佢啊梗系威啦，佢但系佢蚀咗6000万啦，已经。你对翻转头嘅时候啊，即使你未对，你对好定唔对好咧？而家？你换好定唔换好呢？加加埋埋，而家到今日为止已经接近5%。你贬值嗰5%，就系以为咁样系可以再搞活嗰个经济，其实又系错晒。 我唔知佢条数点样啦，但系其实咧，你做零售啊，或者做服装咧，嗰啲 GP 系好低嘅，其实系。 系好低。 系好低嘅， 即系做钢材你都好低。 你个汇率风险咧，你咁样喐法咧，你几日之间你成喐成5-6% 咧，真系其实已经系食晒你嘅 profit 噶啦，已经系。 咪所以你对全球经济嚟讲，今次你共产党咪就系一只好似当年所讲嘅沉睡咗嘅狮子，突然间醒翻就发咗癫， 真系发癫啦而家。 发咗癫啊！即系大佬啊！喂，最初嘅时候， 再落凤翔度，即系屌你又晕翻低。 喂，大家都 shock 啦！喂，嗱，你老实讲，点解话？要探讨个问题系咪达到效果？喂，你贬人你唔识贬啊？ 诶，啱啊！所以今日如果你睇翻其他地方嘅汇率咧，真系一场货币战争嚟噶，尤其是台湾同埋新加坡啊。 喂，就算你印尼盾啊，都跌翻去咧亚洲金融风暴嗰个时候。 嗯， 系咪人哋跌你跌？喂，咁老实讲，而家有边一个市场系能够吸纳得到？你嘅出口噶，你要谂呢个问题、哦。 唔系，所以其实咧，你 喂得一个地方而家嘅经济发展系相对好嘅就是、美国嘅啫噃。美国纳到你几多货啊？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 嗯， 喂，第一，全世界都会贬，你贬我又贬，跟住咧， 第二樣嘢就係、是、你有邊個市場可以吸納到你平咗嗰啲嘅貨品咧、或者服務咧， 同埋未必一次平咗 咧。你而家咧，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即係其實以前李克強咧嗰套 mindset 啊，嗰套個改革 mindset 咧，都仲係叫正路啊。即係起碼佢嗰陣時話城鎮化，即係令到即係擴大嘅內需啊，然之後去消費翻你嗰啲即係過剩嘅產能。咁佢除此之外即係喂，你啲起碼叫固本培元啦。喂，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即係你經濟出口唔掂，你而家你要搞過度嘅投資，過度嘅投資你要過度嘅借貸，而過度嘅借貸咧，你而家做一樣嘢係點樣咧？就諗住就係話你靠近呢幾個月咧，就焗起個股市，就然之後咧造成一個財富效應。即係去搞返我經濟，但係呢個就係真係撲街到震。喂，撲街到震嗰樣嘢就係真係完全係倒行逆施。因為呢，如果你個市 A 股嘅市係大牛市嘅時候，普通嘅人你係點樣做呢？你做廠嘅，你有資金，你就唔係做，你就唔係喺度搞嘅實體經濟呀。你啲錢你反而係倒返落個股市度呀。即係你搭個盤出嚟，然之後呢啲人呢就摆翻晒啲钱喺个棚上面，就唔系话摆落实体经济度。所以你原本阿心纯就系谂住系要股市嚟搞个实体经济，完全唔系。 仲有，我可以买，唔可以卖。我屌，喂大哥，咁我真系点啊？我 hold 住你嗰啲嘢真系烂纸一张啊！真系好似嗰阵时以前讲啊，买完啲股票咁点啊？你焗我去走去买股票系嘛、你諗住我哋即係储出率高，唔好嘥咗啲钱佢，咁我咪跟你囉，嗱国家政策。 所以咧呢样嘢呢就嗱中国经济乐唔乐观呢，睇下你睇嗰啲中国嘅顺民呢有几顺。嗱如果佢係可以公安打电话嚟凶你，话你恶意沽空呢样嘢係 work 嘅话呢，咁可以好自然就会有下一步啦。即係你经济嘅危机啦变成一个政治危机嘅时候呢。 你唔好以为呢佢哋嗰啲友呢咁蠢先得㗎。佢哋习惯咗系点呢？ 唔 係， 我 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话俾佢听好掂嘅时候其实真系唔掂。 唔 係你叫佢唔好抛嘅时候，我真系要我真系要抛。 当然，所以我就喺諗，我就喺度做一个大胆嘅估计。我就话点解喂啲中国人但究竟佢做顺民有几顺。 梗唔顺。 如果你空你恶意沽空呢样嘢 work 嘅话呢，咁佢下次揸住支枪嚟同你讲，就叫你喂你可以买，你要你逼住去买货，唔买货嘅话，喂咁下次就逼你买债㗎啦，佢就逼你买国债㗎啦。咁所以你无论中央赚几多萬億又好，即係无论中央你赚五十几萬億又好，地方赚成20萬幾都好，喂佢如果暴力呢支系 work 嘅话呢，佢亦都佢最后一招就係叫你暴力买债囉。咁就佢暴力发国债囉。 所以 冇经济危机 㗎。 佢而家呢嗰个嘅所谓贬1-2%，跟住今日又好似话呢又干预个市场嗰啲乜嘢呢，其实佢係会令到一个骨牌嘅效应。佢唔单止呢就係、一方面令到呢係你会完全呢係避险㗎嘛。喂我揸住啲人民币，喂你香港人而家都对緊啦。咁你咪继续即係骨牌效应囉，推低落去囉。如果你喺内地嘅企业，佢做咩呀？咪而家唔揸人民币啦，喂大佬我预期会继续跌落去，咁咪大家即係人踩人， 唔系你睇 兰桂坊事件咁就点、是、呢全部兑返做美金或者其他嘅货币。 唔系你睇个 Reuters 呢，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讲緊上海同埋上海埋北京嗰啲民众呢就已经不断咁样兑美金㗎啦。个原因就系佢哋觉得长远嚟讲人民币会有问题，因为佢见到而家嗰个嘅外汇储备呢急跌㗎嘛。 咪所以呢即系中国人呢都唔系一个100%嘅顺民，其实佢哋系呢个即系走佬嘅民族，即系其实呢系好善于走佬嘅，即系闻到阵味呢就自己就避咗险先㗎啦。 但系你又咁諗喎，即系你头先所讲恶意沽空呢一样嘢呢又有另一个假设喎、喂就系、喂正因为咁多权贵呢喺俾人批评恶意沽空唔俾买唔俾买嘅时候，偷偷地用自己私人权力买咗。咁然后另一个。 然后就叫你接货囉，福利。 唔系呀另一个 department 嘅人呢就会打电话呃空你，就话俾你听，喂你而家俾我查到恶意沽空。咁如果我向上头报告嘅话，你系咪应该要俾翻啲暗口费？ 咁咪变咗电话骗案咯。 嗱，所以成个电话骗案咧，其实就系为共产党嘅地方债舒缓压力嘅一个好方法嚟 嘅。呢啲又系呢啲大胆假设，但系讲真啦，你喺大陆嚟讲咧，即系 乜嘢都会发生，都 会发生噶，系啊，随时成个电话骗案，个幕后大老细就系习近平嚟嘅，冇人知嘅呢样嘢。 所以咧，而家你呢一个咁嘅势头。应该我估计咧系唔止跌5%，随时去到10%。嗱，问题就系、究竟即系 阿行长、阿周小川一干人等，究竟之前有冇估计过有咁样嘅效应先？嗱、你谂住系调，即系两个 percent， 唔系好大件事啊，本来，但系你几日之内已经去到5%，跟住嚟到可能就跌到10%噶咯，系嘛？有多啊，香港嗰啲师奶啊、叔啊、婶啊，而家做嗰啲定期嗰啲啊，即刻斩啦，宁愿蚀息，发埋款都换翻走啦，哥。 系啊，系啊。 所以而家你去街啊，唔系净系对83、84蚊噶啦，100蚊港纸人民币，有啲系俾到你成十算啦，99啦，已经去到。你知唔系啊？有啊，今日有啲兑换店有啲人讲啊，即系话预期人民币系会个贬值嘅情况咧，系比而家更加严重。 唔系你讲，你可能讲紧样嘢就叫做系远期合约啫，系嘛？ 唔系，而家你去找换店啊？你今日报纸卖咗啦， 大宗交易啊！讲紧如果你兑翻即系10几20万嗰啲咧， 你去银行咧就正常，83、84已经跌咗啦嘛，系咪？系啊。但如果你喺街，仲换多啲俾你， 有冇咁夸张啊？ 有啊， 唔出奇 咯。呢个 expectation 嚟噶嘛？经济其实其中一样嘢，即系你。就係、是、所謂預期啊嘛，你預期繼續跌落去嘅時候，嗱頭先我都講多半未講曬，你嗰啲企業咪換翻曬美金、港幣咯，係嘛？不過香港都大鑊㗎啦呢鑊嘢。你第一，你香港面對咩問題啊？你之前佔中前後已經係越嚟越少。啲蝗蟲走落嚟，旺角龍點沙咀同埋呢個銅鑼灣㗎啦。 你講時講呢一樣嘢，啱啱行過咧，我見到附近啲金鋪全部都係要錢唔要貨，幾大鑊真 係。咪係咯，嗱呢個係此其一。第二咧就係、是，喂你一幣值一改變嘅時候，你對港元而家冇對得咁好嘅時候，咁咪少咗人落嚟咯。所以你零售業咧係會受到嚴重嘅衝擊同打擊。你唔好淨睇呢兩日啦，你長遠嚟講，你已經少人落嚟啦。再加上個消費唔係好似咁高嘅時候，當然你話喺我的角度嗰、那個唔係話好大嘅經濟 contribution， 但係呢個一定係有影響嘅。呢、這個無論對酒店啊、對零售啊、餐飲嗰啲行業啊，香港一定係會即係首當其衝。香港就真係所謂嘅提款機啦，大佬。因為點解咧？其中一個可能，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我啲錢要調翻去救自己㗎。 系咪？咪吊緊啦！你諗下，我哋之前早幾個月啊，不斷咁即係講緊大白象工程，其實已經吊咗好多上去嘅啦，有滬港通又剩。但係問題今時今日，佢哋覺得嗰啲錢，香港嘅提款機啲錢都未夠啊，所以先至要做啲咁樣嘅嘢。 但係而另一樣嘢，你會發覺咧、就是，就係咧樓市未必係唔升。 誒點解咧？ 樓本位又 唔係樓本位嘅問題，而係你諗下大陸嗰啲咁嘅高幹嚟得香港買樓嗰啲人。点解呢？其实佢都系避险嚟嘅啫嘛， 外汇投外汇啫，即系都外汇对冲啫。其实系 冇错。第一就系、是、如果我揸住即系几亿人民币喺手嘅时候，我随时我有咁多钱，总有啲理由噶。 嗱、 系嘛？我都系即系靠走后门啊，靠啲即系 系啊系 唔正当嘅途径噶嘛。咁我唯一能够避险嘅地方系咩？ 都系嘅。 咁咪将啲钱套入香港 咯。所以你而家 唔单止系换港元啦、啊。而我买楼啊，因为点解咧？你买楼喺香港先至系最稳阵噶嘛？喂，国家点喐到你啊？佢依然唔敢踩呢条街噶嘛？喂，点解近呢几年嚟嗰个楼价升咁紧要？其中个关键嘅原因， 国家因素嚟， 就系国家因素嚟噶嘛？好多内地嘅暴发户就系透过买香港楼或者买香港啲所谓嘅基金，除咗攞张身份证之外，就系谂住借呢个机会。是嚟避险嘅啫嘛，你唔通你收咗我层楼啊？你冇得咁做噶嘛？香港，我买咗买咗噶啦，除非你认为我嗰啲钱系唔干净，系黑钱嘅啫，咁我啲买完咯。你有冇发觉从来冇一个新闻系讲某一个即系大富豪，即系内地嗰啲啊？系掉嗰啲钱落嚟系出事嘅，冇乜、啊， 因为真系好安全咯、 啊，相对香港系安全。 双亏咗你唔知嘅，其实 咁啊，双亏另一嚿啦，啊就但系起码佢都冇没收到佢喺香港嘅财富。 唔系即系你见到就系话近年咧，你由呢个习近平叫做打贪例行打贪以嚟咧，佢好少话即系佢追一啲即系海外嘅一啲一啲即系好似你话美国啊，即系美加啊呢啲咁嘅地方嗰啲逃犯都好啦，佢都唔会话点样去香港查，或者可能查咗你唔知啦，但系起码唔会话即系俾你听到咯。 系咪？即系嗱，呢、這个我就唔 sure 啦。呢样嘢就咁嗱，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嗱、你而家你话嗰、那个楼价咧，就其实冇可能唔升啦。咁喂，但系同时间你见到好大镬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你元水事件啦，即系你令到嗰啲咩嗰啲而家落成紧啲嗰啲喉啊都要换过啊，即系好似唔知安达臣啊嘛嗰、那个地盘嗰啲楼咧，即系落成紧嘅，都话即系验到就系话含铅啦，即系嗰啲接驳位。咁嗱，而家我哋讲另一样嘢啦，就系、是、喂，啱啱即系今日咧呢、這个元水事件咧就有新进展喎，吓咁啊，阿边个咧呢个阿六八九咧，终于咧就搞得成呢个独立委员会去调查咯，做一个咁啊，俾阿呢个陈恒斌啊成功争取到啦，系咪？因为之前讲嗰样嘢啊嘛，就系话如果你再搞唔成呢个叫做系独立调查委员会嘅话咧，咁喂，咁我哋就要咩噶啦 ，PMP 噶啦。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而家搞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又简单啦，就得两条友嘅啫。 咁佢不嬲都 系一个系高等法院法官， 系， 就叫咩名话？陈乜鬼啊？ 陈官唔知乜鬼嘢系嘛？ 啊，唔紧要啦。 陈冠峰 啊，咁跟住另外一个就黎莲， 系黎莲， 系啊，好似陈庆伟嗰个， 你好似起佢底嚟啊？ 唔系，陈庆伟咪以前原来就系而家现任房屋处长嗰条契欧， 应耀康 嗰个契欧嘅。两次嘅老细嚟嘅， 系嘛？ 做过两镬老细嘅，喺过去日子里边，同埋每一次佢转去第二个部门嘅时候，就系佢接任嘅。 嗯， 咁所以你话第一，我质疑嘅就系点解会发生咗三个礼拜之后，你先揾嗰个所谓嘅法官去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 嗯， 拖到而家，因为立法会要做 PMP，that's why 你要即系。整色整水都要搞呢样嘢， 咁你明白呢个系国家任务嚟噶嘛？ 最主要唔系因为立法会要做 PMP， 最主要系因为咧就好快就到年底嘅区议会选举，咁因为咧民建联有咁嘅选举压力咧，咁所以咧佢就要回应一下啲民意。 喂，你谂 咁啊，俾佢成功争取咯。 当年啊，我哋头先先去 check 啊，呢一个嘅兰桂坊事件就是长直啊嘛，十月31号啊嘛，1月1号啊，肥棒啊已经即刻揾呢个包志金。做呢个调查啦，大哥。 喂，你讲。 喂，我哋元水发生咗几耐啊？ 你系讲港英政府，又讲太远啦。嗱，不如我哋讲短装啊。短装事件都冇咁耐啦，都唔会系咁耐啦。嗰阵时系好大件事嘅，董建 华。即系话佢唔敢调查咯。你谂下，三个礼拜发生之前，我都话，喂，对一个政府，正常嘅政府啊，有几难解决啊嗰、那个问题。第一，即刻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歇先，用时间换取空间。二，即刻责成所有承建商，即刻去 check。全香港幾百條屋邨，究竟邊一度係有鉛水嘅問題？即刻整，即刻應承你整啊！如果唔係點搞啊？跟住送水，邊度有鉛有問題嘅，即刻送水。 啊！你講送水啊？送咗嘅咯喎，民建聯幫你送咗喎，來自天津的水喎、 啊。有乜理由俾個政黨去送啊？你咪真係俾個 political credit 佢，大哥。 唔係俾佢，又係俾佢，即係叫做係嚇。啊又唔可以话佢选嘅，我唔知算 冇啊，赈灾咯， 啊俾赈灾成功争取啦。 所以头先我讲话 both 嗰样嘢就系一方面咧系应付紧立法会嗰个嘅 PM 压力啊， 系咪？因为点解咧？你泛民主派或者成个反对派都好， 唔系而家 系会借呢间嘢咧系嚟喐特区政府噶嘛？ 唔系你见到而家咧就民主党咧就其实系先拔头筹啦，就借呢单嘢就揾咗尹兆坚咧就顶咗呢个叫做系食水苦主大联盟嘅鸡头。咁我觉得咧。即系呢样嘢聪明在咧，就其实复制紧咧呢个金乃威嘅成功模式啊嘛。咁你金乃威喂，如果唔系因为雷曼事件，即系做呢个雷曼苦主大联盟都冇人识佢啦，系嘛？咁而家你即系由一个即系即系叫做系区议会区议员啊，即系升呢做呢个立法会咧，喂，即系我谂呢条咧系必经之路，即系尤其系食正而家元帅呢单嘢咧，就乘胜追击。咁啊， 但系你再一个正常嘅政府，即使你留个照，或者嗰阵时候觉得唔适当去揾个大法官去调查呢单嘢都好，你咪欢迎呢个立法会去做呢个调查咯。PMP 老实讲系对公众嚟讲系一个最好嘅交代嚟嘅。喂，嗰度系公开噶嘛，系嘛？大家会睇电视直播噶嘛？喂，同埋关你咩事啊？除咗因为你房屋署监管不力之外，嗰度你一定要孭飞啦，你唔使谂啦。喂，大部分系嗰啲承建商啊嘛，预制组件啊嘛，喂呢啲问题，你咪喺个调查委员会里面调查出嚟咯。喂，正常嘅政府系唔觉得有咩问题噶，所以你个政府对自己有冇信心？你从肥棒已经睇到啦。 系， 喂，梗系知自己嗨嘢啦。喂，嗰度斜佬嚟嘅，你俾咁多人塞入去，人流管制有问题。喂，你都要认噶，死咁多人，大哥。 但问题 是元水，你影响咁多人嘅健康，喂，大家验血都有事嘅，你都唔知点还一条命俾人哋。 唔系，同埋而家嚟学校都出事嘛。即系 City 啦， 我哋嘅母校 啊，我哋母校啦，系咪？即系呢个叫做系创意媒体中心啊，嗰度就系有而家啲学生会咧就醒目啊，自己即系去搵啲水板去越去验啊，咁啊结果就见到有超标两倍啊成，咁、所以你话咧，即系嗱，即系学生会自救之余咧，其实你记唔记得你嗰阵时即系你做学联啊，都会参与社会事务噶，系咪？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喂呢啲咁样嘅喂。咁多地方都话要验水嘅，喂，你连 City 隔篱嘅嗰个叫做豪宅，喂，即系 City 嗰个叫做 北架山一号， 北架山一号嗰度出事啦，系、嘛？喂，咁其实你真系， 喂，唔止啊，琴日决战中环咪后啊，张秀贤都讲过噶 ，CU 个嗰边啊，新嘅嗰两栋新嘅宿舍啊，其实都濑嘢裂墙啊，啲水啊怪怪地咁样嘅，不过佢哋验完之后冇人理咁解嘅啫， 系嘛？ 系啊， 唉，咁好啦，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